在一起。 你生气是因为你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你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你不够优秀。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小步舞曲》。三个月的晚餐，这个是姚若龙的作词，黄韵玲的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了滚石唱片发行于1991年9月1号的黄韵玲的个人专辑《平凡》当中的。2001年林志炫在翻唱专辑《擦身而过》当中翻唱了三个月的晚餐。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各自白色的烟雾，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能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么清楚，继续或结束，该有谁宣布？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 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希望斑斓，没有人觉得浪漫。三个人的晚餐怎么吃也吃不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不到晚了。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希望斑斓，没有人觉得浪漫。三个人的晚餐怎么吃也吃不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不到晚安。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作词人包括了陈振川、方文山、蔡依林等等，作曲人包括了周杰伦、陈浩然等等。2004年，凭借着这张专辑，蔡依林入围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奖和专辑，并且呢，在流行音乐的奖上获得了年度长寿专辑，还有年度女歌手等等奖。 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爱的刺激， 美丽极限，爱怕我没有充电，追求完美的情节，忍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无所谓管它缺不缺陷，让彼此再高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带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看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带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注定也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如何 要听到出我婉转的祝福，吟唱口吐。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无论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 歌词呢，仿佛就像是穿越的时空一样的，昔日繁开的花凋谢，混入了早春的泥土里，成为了最滋盈的一个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一个花季。把春泥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过程当中主要是承受过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呢，两个人才能够彻底的厮守到老。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去铭记。 要多珍惜。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躲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一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人生就是这样，想要拥有却不能拥有，或许会使人们自暴自弃，确实失去就要越坚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无法挽回过去。如果说人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就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音符。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re's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 and ever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 Hey,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Pincang un buon Italy 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嗯，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不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了了地。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想来忘去。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多少天可以折腾，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虽然说

生活与梦想是学术满心高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风仍旧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当时还在福猫唱片的旗下的他发行了第三张唱片，但是都没有让他大红大紫，这种情况一度也使他精神不振。辛晓琪很感激李宗盛，使他的出现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

情在反复纠结，毫不疲倦，不曾埋怨。愿你体会，愿你体会，多少心碎，多少罪。是泪或是笑靥，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